他拿着一条又粗又长的皮鞭，嘴里叼着烟斗，在黑暗潮湿的厂房里巡视着。看见那些年老体弱、动作缓慢的工人，便狠命地抽打，真像一条狼狗一般。随达对杨迅的表现心满意足。原先那间小小的香烟店，现在成了随达的办公室。地上铺着地毯，摆着沙发。一天晌午，随达和房东邢大嫂在亲热地攀谈着。随达的肚子越来越大，行动不便，身体更加虚弱。他感到表妹装扮表哥的把戏很难再演下去了。随达问邢大嫂下一步该怎么办，分娩前后谁来照顾他。邢大嫂抚摸着随达的肚子安慰道， 哦，你不用操心，一切有我呢。 正在这个时候，杨迅闯了进来。他看见这情景愣住了，连忙说， 很对不起，随达先生，打扰您了。 随达慢悠悠地站起来，没有说话。杨迅接着说， 随达先生，近来您的身体越来越胖，体质不如从前了。我早想告诉您，警方多次来找麻烦，说厂房太挤，工人太多，不符合法律规定。 随达没有理睬他的话，转身走进后屋去。不一会儿，拿出一个臂带来。他从臂带里套出一顶新礼帽，扔在桌子上，对杨迅说，你对外代表我的工厂，应当注意仪表。杨迅没有想到，老板居然舍得花钱给他打扮起来。他又惊又喜，摸不透主人是什么用意。这时，从外面传来老王叫喊卖水的声音。过了一会儿，老王走了进来。他问随达， 沈代已经走了6个月，为何至今仍不回来？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的事？ 随达说， 关于沈代，我眼下没什么可以告诉你。 老王好奇地问，这十多天来，每天早晨在您的门口又有人给穷人施粥施饭，既然沈代不在，施主是谁？ 随达搪塞地说，这我说不清楚。 老王进一步逼问， 这说明沈代就在家里，你说他外出能骗谁呢？ 随达不耐烦地说， 你既然是沈代的好友，请您以后少打听他的下落。 哎，沈代曾经对我说过她怀孕了。 你这人真是胡说八道，专爱惹是生非。 嗨，好人我们是不会轻易地忘掉的。 说罢，老王悻悻地离去了。 随达茫然地看着老王的背影，随即走进了后屋。老王的话使杨旭忽然间明白了很多事情。沈代怀孕了，但又下落不明，是不是随达图财害命把沈代杀害了呢？他越想心里越窝火。这时忽然从后屋传来一个女人的抽泣声，杨迅感到十分奇怪，会不会是沈代被随达藏在后屋里呢？他决定立即去警察局报案。 约莫过了20分钟的光景，杨迅领着警察和老王来到随达的办公室。